这上头催这合同，啊，都两天没睡了，真是快要崩溃了。哎呀，真想好好的睡他一觉。 在这样的夜里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？ 这里是夜歌， 抓住你的视线。 一是没时间，二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厚的雪了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下雪了？如果那样的话，我想会有人把这首歌改成叫当雪已成往事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一朵风雨，纵然寂寞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。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哭。

梦醒时分。梦醒时分，我不敢正视时间，它无情地流逝着，好像越躺越快。我渐渐闻到了衰老的味道，它远远地在飘，虽然很远，但我毕竟闻到，证明它已经不远了。好，不胡思乱想了，今天的夜歌就听到这儿，明夜我们再见。我的思念，你不用懂。